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幻想性高潮， 消失风雨中， 波波姐姐最终都是 吹吧啦哇儿。 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radio.hk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吹爆啦，慧儿又开始啦！ 哇，你真系好中意俾人吹爆喎、啊！你假乜春啊你？ 咩、系男人都中意噶呢样嘢， 唔系中意插嘅啫咩？ 咁你有冇吹爆人哋先？上个礼拜 我梗系冇啦，我摆明系斋姑嚟噶啦，镬镬都系咁样啦。 我唔会选择吹爆噃。 吹爆冇得话， 唔系啦，吹爆我咪我食屎，我冇得食咯， 食精咯， 吹爆冇得食， 唔饱啊嘛， 够营养噶啦， 吹爆变乞衣啊嘛， 唔系啊，食精唔饱嘅， 食精唔饱。好啦，话说咧，我哋又要倾下闲偈先啦，入正题之前，咁咧我咧又想讲下故事，咁样咧我咧就奉劝咧，我有听我哋节目嘅女听众咧，响网络上面识人咧，一定要起清人哋个底啊！试完咧，我有个朋友仔咧，即系可能佢就唔系成日去网嗰度识人啦，变咗咧佢咧就俾一个贱男呃咯，好彩冇失身咋。 哇，我都好少喺呢个网路世界识人噶、 哦。系啊，咁咧嗱，我教你一个方法啦，就系、咧，通常咧啲贱男咧会嗌你，哎呀 ，add 个 MSN 啦，好唔好啊？咁样咧，你咧， 但呢个好基本噶，嗱，由 ICQ 年代到而家都系咁噶咯。哎，有冇 I？ 嗱，以前就好中意问有冇 ICQ 啊？而家就係、喂，有冇 MSN 啊？ 一有佢个 MSN 咧，其实咧你咧就即刻攞佢个 user ID 咧，去打入个 Google 嗰度咧去 check 下。 吓， 系， 喂，啲方法嚟噶？ 系呢啲系方法嚟噶？ 有咩用处啊？我好想知啊！ 因为咧，话说咧，我呢个 friend 咧就争啲嘅蚀底啦，咁咧试完咧佢咧就冇讲到好长情俾我知，然后跟住咧佢最后先讲话喂。呢一个人玩我喎，咁、我话俾个 use， 即係佢係咩名㗎，咁等我又 add 下佢先啦，咁样。跟住佢俾我 ID， 我跟住我心血来潮一 check， Google 大神真係果然犀利，我哋而家俾 ITM 啊，一 check， 哇你老美啊呢条友，等人间呢又话妇产科学生，屌你老美转头又话自己系乜嘢国泰嘅空中少爷啊你个老美啊。 我好想问啦。你讲完之后，你以为我第一个谂法系咩啊？ 咩啊？ 我将自己的 MSN 打嚟睇，我系咩人先？要知己知彼， 系啊！ 我今晚翻去即刻做， 系啊！你真系要知己知彼。跟住，哇！真系好彩，我 friend 咧，我帮佢 check 一 check 啫。如果唔系咧，佢真系俾人压閪屌啊！真系。 使乜咁认真啊？摆明上网啲嘢都唔系真噶啦，个个都。 哇！梗唔系啦！我话俾你知，我好认真噶，我好认真对待每一个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俾我嘅朋友啊！ 我都好认真噶。 苏花，各位朋友仔留言俾我，我都会复你啊，系咪先？ 系咯。死啦！你咁样讲，我有少少惭愧，我几日冇上，我唔得闲。得噶啦，我翻去会做嘢噶啦，又 系啦，咁变咗即系，我觉得即系要同大家闲话家常啦，即系讲下呢个世界有啲咁嘅贱 男，大家要小心啦。其实男男女女都有噶，女嘅咧，即系男嘅就摆明系呃呢样嘢啦，女嘅摆明呃钱咯。 系啊，可能咧同你搞完之后搞你晕晕顿顿咧，攞埋你银包走鬼咗嗰啲咧都有噶。 跟住我就谂起有一单类似即系大陆嗰啲新闻咧，讲紧系嗰啲人咧。即嗰啲嗰条女，即唔记得咗喺香港定喺咩啦？响即总之阿 A 同阿 B 女士嚟嘅，咁咧C 就男士啦，阿 A 咧就扮识啊即总之唔觉意识咗个男仔，跟住阿 B 咧就坦荡荡咁样荡下荡下咁样咧，跟住落咗即咁阿 A 同阿即嗰个男女咧就去咗茶餐厅饮嘢，跟住阿 B 咧嗰个女仔坦即荡下荡下咁样啦，荡下荡下咁样行过去就。炸啲椅就落咗啲嘢落个男士度，跟住之后个男士有少少迷魂，跟住俾人劫财咯。 系啊，跟住就将银包摆落波拿度咁方便啦，系咪先？开心到俾。 总之大家系要好小心嘅好多嘢都。 系啦，同埋阿卢生有人问你咧，究竟咧点样喺网度识女仔？你咁劲系咪先？识咗咁多女仔，又 one night stand 又剩，咁、有一个听众就问我啦，你点样去识女仔？喺咩网度识女仔咁坚抽我？ 其实喺啲聊天室度或者。好出名 ，su.com 嗰啲都有好多噶咯。 即系 su.com 系有女食嘅， 系啊， 有有有， 但系有啲系援交噶，点分咧？ 咁門家嗰啲佢會問你價錢噶嘛，或者你可以問翻佢啲咩價錢噶嘛，就係有啲人係初頭係即係傾下心事先嘅。 但 係 仲有冇其他網站啊 ？Shoe.com 太過小兒科咯。 以前有個叫 Hong.com 嘅，咁 接咗啦，已經破網爆破。 啊，咁但係仲有啲都係類似聊天室啊，咩香港粒松啊咁之類，或者啲 message box 嗰啲，基本上識到女仔嘅地方都有機會會有咯。 我有個問題，你呢頭講完話有人呃係屌，呢頭你就叫聲路講下向邊度溝女？ 唔係喎，個問題係 邊度可以呃嗱， 即係咁樣，唔係呃閪屌，而係咧嗱，我覺得咧，你如果即係喺啲 forum 度，你又 open， 我又 open 嘅，各取所需嘅，冇。冇问题噶，只要好似我话斋，唔系好似你嗰啲结咗婚嗰啲贱男咁样，喺度又同老婆冇共识，即系出去玩嗰啲嘅。咁我觉得，喂，呢、這个大家吓、啊、正常男女性需要啫，有咩问题先？ 即系大家首要目的系要有，即系嗰、那个网路上你首要目的就系、是、系咁样先，即系唔会好似你个 friend 咁好认真。即系大家男人都，其实讲真，男人都惊上身噶，我真系好唔明 白。系啊， 同埋我。即係玩咗幾個聊天室呢啊都唔知點解好得意喎，會發現到某幾個中女呢去親邊個 chat room 呢都撞返㗎喎。 哇，佢哋真係性饑渴啦，真係。 即係佢哋以我所知都傾過電話，就即係佢哋結咗婚嘅、嗯、但係佢係 enjoy sex 呢樣嘢嘅。咁、嗯、但係呢佢都唔係話求其搵 partner 出嚟玩嘅，都要有佢有啲條件。 咁你合唔合格？ 我年纪太小啦， 年纪太小，碌嘢太小， 认识，我唔信。 即系我啲都系姐姐嚟嘅，四十几五十岁咁样样嗰啲咧。 有冇啲后生啲啊？我惊啲男听众听到呢 top， 依一 part 就即刻 stop 咁啊！ 有啲后生啲啊，但系试过系男扮女咯， 睇缘分啊，后生啲。 有啲男扮女，我试过一次真系好惊咯，佢。即系把声系听电话都似女仔嘅，但系你即系佢讲嘅嘢咧，讲嚟讲去冇理由一个女仔会系即系一打嚟啊就即刻同你讲 sex 啊，但系又唔系同你谂住做啊，即系问好多嘢啊，你有冇打嘢？ 即系好似呢个家庭计划指导会调查你嘅性嗰啲咁样嗰啲，留嗰啲电话系嘛？ 系啦，即系以我咁。都唔係多嘅，都係幾年嘅經驗，但係即係總之唔好奇怪咯。咁後屘發覺，總之即係引到佢係出翻男仔聲啊，跟住佢自己篤爆自己話， 佢都練到辛苦啊，出翻男仔聲。 係啊， 我 h 啊嗰啲咧， 我係小仙啊。 我真系想死啊！真系多谢你。 唔系，同埋另外一个你应该未推介啦。咁仲有一个QQ 聊天室咧，即系 QQ 啊。 哦，大陆嗰个 QQ。 系啦，但系其实你响即系其实好多香港人玩嘅。其实我想讲。 不过咧，我有睇过大陆咧有一个即系网站，咁有个女仔写啲文咧、嗯，哇佢咧啊，我就上次咪都有同你讲过咧、啊，哇条腰极细，对波极大，跟住咧佢就写嗰啲咧女士一夜情要注意的要点、哦，第一啦，首先就唔好带嗰条仔翻屋企啦，你又唔知佢咩乜头乜路啦、 啊， 第二啦，唔好以为男人会带避孕套咧，要自备孕套啦，然后跟住咧就千祈咧就唔好将你嗰啲电话啊，真实嘅电话俾佢啦，要出一个卡啦，咁啊，即系有好多啲咁嘅教战手册咧，教人哋点样去、 男女都有 的，哇，真系好鬼抵死啊！真系 唔系净系女人嘅，即系譬如你男仔上网识到个女仔话出嚟开房啦，咁其实你自己都要睇翻。喂，佢话出嚟开房嘅，因为有啲人咧，佢指定我要去边咩咩地点，咁呢啲要小心啦。因为随时睇下捉你黄脚鸡啊，或者 劏你死牛啊， 系啦系啦，咁呢啲其实都要小心啦，即系唔好咧，即系识字头上一把刀啊嘛，冲出去啦嘛、 哦。你有冇舐过嘢啊？对唔住，容许我失望，你有冇舐过嘢啊？ 我冇啊，冇。 咁你就知嘅。 咁有啲新闻会咁样讲啊嘛。 哦。睇你唔出咁时事咯、 啊，因为有啲我见过有啲佢话去开房啦，咁啊去好奇怪，哇佢话佐敦咁啊，我佐敦湾仔都有嘅，点解一定去佐敦啊？方便咁， 你就行 你已经你已经透露咗啦 。我呢啲跟住我跟住我唔会出噶咯。有啲用搞笑一嚟打夜战咯，打夜战仲危险，喺边度打夜 戰？魔力神山咁啊！ 即系佢一定要佢自己定个地点。是咪先？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如果唔係話援交嗰啲咧，就最好唔好帶咁多錢出去咯。 因為咧近排咧又有個新聞咧，就話有一個技工啊，咁佢咧就精於呢個風水命理啦，於是咧佢咧就呃咗，即係呃嘅嚇，有一個小朋友咁樣啦。其實咧佢咧就覺得佢個樣咧就好大， 好成熟， 係啦，咁咧。於是咧就邀約咗佢喺呢一個公廁嗰度咧就搞嘢啦。咁但系咧搞完嘢之後咧原本都唔揭發嘅，但系咧個女仔咧就覺得哇生嘢啊撲街好痕啊。咁、然後跟住咧個男嘅又哎呀我又生嘢喎，咁樣先揭發咗出嚟。咁、其實咧我咧真係懷疑啦，而家啲小朋友係咪咁早熟咧？係咪個個個樣咧即係好似嗰陣時伊莎貝拉出道咁樣咧？十二歲啊，真係十九幾歲咁樣。係啊係啊。 唔好話， 反而而家正常慢啲喎，年齡 即系friend 咁讲翻佢个 friend 啦，十二三岁就揾人搞噶，但系咧好奇怪，即系佢又唔系 enjoy 嗰种高潮 ，enjoy 嗰种快感，但系佢系中意做。 其实咧，我话俾你知咧，呢啲咧睇八字有得睇噶，可以咧睇到咧有一个人咧， 我有你，星仔你俾一集水晶球已经出卖咗你，我已经同我 friend 开咗盘啦，我 friend 话系得。我十一月唔得闲，十二月嚟咁样啊，打心啊， 即系咧，就有冇啲八字咧可以睇到咧，即系佢即系一定要有一啲嘢去填塞咧。如果唔系咧，佢会感到个空虚咧，系真系睇八字会有啲格局系咁样噶。 咁你帮我算下啦，睇下我系咪空虚寂寞同冻啊？ 同埋咧，通常都系咧呢个咧中午考完会考咧，跟住一个长嘅暑假 大解放， 系呢啲人系 我都觉得 好多人系好寂寞嘅，好多学生啊，学生哥学生妹啊，又冇搵暑期工，有啲可能都够钱使下咧，即系总之冇乜晒。 唔少啦，嗱， 阿卢生讲咗呢个讲咗呢个地方啦，点样沟啦，亦都讲咗呢个时间啦 ，OK， 系啊系啊， 大家有缘嘅话咧，就可能刮到阿卢生嘅。 但系咧嗱，即系又系讲一句啊，你做啲咩嘢咧？即系我觉得呢啲大家要双方情愿，同埋咧千祈唔好做啲违法嘅嘢啦，因为呢个世界吓有果报啊，即系如果你乱嚟嘅话咧，就吓挺死噶啦。 要睇身份证啊。 一嚟见到条女身份证唔该，人哋以为你系乜水啊？ 真系 惊，唔得啊！佢唔得啊！呢招 我哋今我哋讲啲 side track 嘢咧，咁我哋要讲翻今晚的主题，我哋讲咩咧？就系讲呢一个 BDSM。 解释一下， 其实咧呢、這个咧就唔解释啦，即系总之咧 唔解释啦。 呢个咧总之就讲呢啲 S M 嘅嘢。你点解？我哋今次会讲 S M 咧，事源咧又系 Facebook 嘅。咁有一个Facebook 嘅网友啦，咁佢话我哋嘅听众嚟嘅。咁其实我都想力邀佢上嚟我哋呢一度去做嘉宾，但系佢就话因为呢个 S M 嘅圈子咧系比较细嘅，咁所以咧佢咧就唔方便上嚟啦。咁但系佢都即系同我倾偈咁样，倾咗好多嘢，咁就引发咗我今集咧系去想讲 S M 呢一样嘢嘅。咁话说咧，响个听众同我倾偈嘅当时咧，其实咧嗱，佢真系好，我其实好 appreciate 佢。好坦率嘅，即系佢成日话咁你同阿晴想唔想做我主人啦、啊、咁？ 咁你有冇帮我搭埋先？对唔住啊，我系少少 natural high 嘅，继续。 因为咧佢咧就即系我话喂点玩嘅呢家嘢咁样，跟住佢咧就话咧。你想要啊？我可以帮你舐脚趾啊，咁样。一试完有咩咧？我咧都成日讲噶啦。我成日有一个性幻想嘅，就系咧要有个遥控震弹啦。然后跟住咧 吓，你喺科林有讲， 系啊，有科林有讲，有遥控震弹。然后跟住咧，我嗰个伴侣咧就揦住个遥控，然后跟住咧就唔知点样出其不意咧就震我嘢，跟住就嗌又唔系，唔嗌又唔系咧，咁。即系呢个系我性幻想里面嘅其中一个 part 嚟。 睇得 A V 多啊？ 唔系睇 唔关事啊！你要有呢个联想喎、啊。嗱，你睇 A V 都系放入去嘅啫。佢嗰个感觉咧，即系可能大家女性，所以就 catch 到你嗰、那个 系啊系啊 嗰个 feeling 啊！突然之间可能做咗一节目震一震咁，我会唔会又震一震或者挨埋咧？咁啊又真系好惨噶。 咁咪塞个电话落去咪得咯？ 哇！ 我冇咁说，你放心，我唯有咁答你， 我都唔得。 要搵到咁阔先得， 有啲 乜啊，落基有啲一条棒嘅。 你其实你咪讲緊之前啊大咸沙啊叶子薇同埋啊黄尖喺度，跟住呢佢呢就有 call 机笔㗎嘛，嗰陣时佢就摆落去，跟住呢佢呢就係黄尖 call， 不停 call 爆佢机，啊去追 call， 覆 call， 咁样嘛。 我驚漏电喎、啊。我怕漏电唔得， 漏电会嗨啲。 咁但系即系呢个系我嘅性幻想，所以我就问嗰位听众咁，我话其实究竟我咁样系咪属于即系被虐嗰个中意，定还是系我系乜嘢咧？但我话我有时咧，我又唔系，我又咧，正如我都讲噶啦，我好想咧有个男人，跟住咧我鞭挞佢。俾佢插入，咁样搞到佢咧好兴起啦，就嚟死啦，咁但系咧又死都唔俾佢入噶，咁即系好似好施虐咁咧，跟住咧就咧揾啲鞭啊鞭佢两嘢咁样咧，咁呢个又系我性幻想，咁我就话究竟我系属于虐待者定还是被虐嗰个咧？咁我就问佢呢个问题咯。咁然后跟住佢即系就话即系想我做佢主人啦。然后跟住话可以絕脚趾啦，同埋跟住帮我捻格甩底毛。咁同埋咧，佢咧话即系话我话咁咪好惨咯。如果你要射唔到，然后跟住佢话系噶，系一种快感嚟噶。 我知啦，呢啲摆明高一谷心满意足啊。 然后跟住嗱，然后跟住卢生喺个 forum 度都系讲埋同一番话噶。 卢生系咪高一谷心满意足啊？ 我唔明点样想出唔出系一种快感先嗱？你真系要解释下啦，老细。 即系当你硬咗咧，即系好兴奋咁硬咗，其实你已经系一个好兴奋嘅状态噶啦嘛。咁但系有啲人。即系唔想咁快射咧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射完就会谢噶啦嘛，咁就已经消退咗噶啦嘛。咁你但如果你话同一个女仔玩嘅时候，咁女仔可能好即系唔会咁快有高潮，或者可能有高潮好多次嘅。吓咁样，咁你即系要其实对自己都系一种训练嚟嘅咯。 都话高一谷就满意足噶 、啊，同埋即系你会 keep 得嗰个。快感会耐啲咯，你总之一你唔射，你都好想去搞嘢噶，但系即系你， 但系始终你都系冇高潮嗰一 part 噶。 咁男人我都话唔同女人噶嘛， 唔系好似我以前，以前我男朋友咁样咧，佢就即系比较，我都话才子嗰啲咧就快快地噶嘛，咁佢咧就系才子嗰只咧又快快地咁咧，跟住咧佢咧又系咧喺度咧。忍住，跟住就唔咩咧，跟住佢谂住硬啲咧，点知咧就软咗就点吹都起唔翻。 系啊，所以咧，即系其实讲点解啲人爱去揼骨咧，有啲去链大髀筋咧， 柔情大髀筋。 尤其是嗱澳门啊，澳门好多呢啲咁嘅嘢，即系有个师傅好有技巧嘅，总之玩到你个雀仔咧系硬晒，但系咧佢。又会 feel 到你几时射，差唔多想射，佢又会同你舒缓翻噶咯。 唔系，但系讲到呢啲泰国有一只真系好正宗嘅叫做前列腺按摩噶。 系啊，又系。 即系点样咧？好似系话即系推嗰个前列腺啦，然后跟住咧，佢即系有嗰啲好老旧嗰啲废物噶嘛，咁咧就唔知点按摩按摩，跟住咧就搞到男人射晒啲废物出嚟噶啦。 我啲主要系按摩个睾丸咯。同埋有一个嗰啲叫咩输 佢系通一通你呢、這个输 尿管啊，我啲 嗰啲污垢啊， 系啊系啊，佢射出嚟就通咗噶咯。 咁跟住系啦，咁跟住 final 咁你屙尿或者射出嚟，咁就即系去晒啲污渍。 即系咯， 我哋唔好讲呢个。 话呢一个系 想翻翻你嗰个 泰国嘅咩嚟噶？泰国嘅国技嚟噶， 咁犀利。 系啊系啊系啊，国技。以为想问下胡伟聪有冇呢样嘢 我想听翻你嗰个，我睇下我做唔做主人啊？你快啲继续讲翻。咁即系咁，其实佢。佢系一个咁样，即系提出一个咁样嘅要求啦。咁你奶啫，咁如果我想插咧， 点样？哦，即系佢想插，唔俾，因为我系主人啊嘛。 吓，咁我谂我唔适合玩咯。 但系佢呢啲， 即系你搞到我兴奋嘅时候，我就一定要。 唔系，但系佢咧又话咧，你可以咧俾指示佢，你就嗌佢撕嚟抗，唔系抗嘢，你插我吧。咁跟住佢就会好狂嘢咁咧，就插啦，插到你死为止。 即系佢一个。受命者 系啦，我就是一个调教者，就调教佢咯。 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舐脚趾啊、舐脚底啲唔 知道，我覺得、 欸、我好興奮啊！你唔好講住，你等我講咗先，你等我講咗先。我又想問啊，調翻轉啊，嗱，聽啦，呢個 S M 啊，咁剩女你有冇玩過先？實際上， 其實我有玩過一啲類似嘅嘢。我其實我之前好似潮州都講過噶啦。咁、話上我同一個即係同我男友啦咁樣。其實我啲男即係咧好多人咧嗱，又照澄清，好多人話：喂，你好水性楊花啫，你好多 S P 好多乜乜。 你咪答佢咯，吹啊！ 其實呢件事咧就唔係咁嘅。我其實咧我就話我有一個男朋友咧係好搞笑嘅，我同佢咧乜鬼嘢都試過曬噶啦。咁因為佢嘅職業。关系佢系做创作人嘅，咁变咗我哋会有好多嘢试咧，系、令到佢 即 系 冒险家咁。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即系话说咧，就同呢个咁嘅创作人咧，咁咧试过咩嘢咧？就特登嘅嗰次，咁咧就去九龙塘，你九龙塘嗰啲房系好大噶啦，同埋咧有嗰啲本能嗰啲咁样嘅床咧。 冰插啊！你讲本能，我净谂起冰插噶啫。 嗰啲四柱嗰啲床咧，四只柱嗰啲。跟住咧，咪绑住佢咯，然后跟住咧绑住佢只眼咯，然后搞佢咯， 哦， 吓、跟住怼啲雪条俾佢食咯，细佬。 但系嗱，啲人即其实我咁样睇翻有啲资料就讲啦，佢话其实玩 SM 咧，其实系要对。即系呢一样嘢，好似大家听落去好变态，但系其实咧有一样嘢就系话，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就话，其实你如果玩呢样嘢咧，其实你要对个伴侣啊，即系嗰个 partner 咧，系要有充分嘅信任度噶。 系啊，但系咧嗱，又再讲翻正式嘅 SM 啦啊，不过而家我哋又要 take 个 break 先啦，都口远啦、我哋要饮嘢先啊，再讲。 抢答题 ，U Pat Pat 逢星期几做啊？哇 ，good girl， 布布好叻喎、啊！啊，得啦得啦，大 B 呢题你答啦，咁几多点啊？嗯，啱啦，就系逢礼拜一晚嘅九点钟做啊，仲快啲 call 齐你啲 friend 嚟听。 咦，明明地图上面啊，话左面就系 hostel 啊，行咁耐都未见嘅。 我哋系唔会教你睇地图噶。 哎，先姐，听讲你上次都荡失咗路，后屘去咗一间好正嘅餐厅、 啊。系啊，嗰间餐厅啊，真系咧，我咁大个女。 不过我会同你分享地图上冇嘅美食。 国际自由行，逢星期四10点至11点 ，Mobile Radio， 唔使荡失路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嘅。 好啦，翻翻嚟吹爆那话儿嘅第二 part 啦吓，咁啊头先就讲到咩系 SM 啦，其实咧嗱，根据咧我哋都系即系资料咁讲啦，就系话其实 SM 咧不一定需要性交嘅， 即系唔系一定要插入， 系啦，因为其实咧佢就系透过 BDSM 呢一种咁嘅行为咧，去咧达到一个好似。性交咁样嘅性兴奋都得噶，所以咧 BDSM 咧唔需要一定系插入噶。 其实 BDSM 即系咩啊？ 嗱 ，BDSM 系乜嘢咧？嗱呢个咧就等阵间我哋再讲啦，因为呢个系个题目嚟嘅吓。 哦，咁其实系咪即系嗱，即系啲人话成日话 SM 啦 ，SMSM 啦，咁其实系即系可能因为一个。不预期，即系譬如可能屌你最终咪插，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玩开嘅咪，最终咪插咁样。但系佢哋系咪一啲不预期？可能最终系冚你一巴嗰啲，即系不预期嘅嘢，所以令到你有快感啊？ 又唔系噶， 唔一定嘅。 系啊，可能要佢要用啲大型道具啊，即系之前咧，其实响中环嗰度有一条街咧嗰套系咪百花街附近呢？其实系有好耐之前系有一间 SM shop 嘅，里面咧系专门卖嗰啲 SM 衫咧，仲可以俾人哋租房响嗰度咧玩 SM 嘅。咁嗰度咧就其实有啲大 有晒道具， 一个人啊十字架人咁样咧，你可以咧上去跟住绑住佢嗰啲咧吓。同埋你头先讲咧 SM 系话大家要有默契做咧系啱嘅，因为有时你玩得过激。嘅时候咧，可能个即系系啦，是但一方系顶唔顺咧，咁佢会有一个叫安全暗号嘅，即系譬如我同你讲话，哎呀，啤啤红咁样就安全暗号咧，咁你就要知道收手啦，就唔好再搞啦。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可能喺你嘅接受嘅极限里边啦。 啱，你讲得啱。点解我会觉得啱咧？咁你做 SM 嘅时候，梗系，哎呀，停啊，停啊！ 系啊， 嗰阵时你嗌停，你系会停。 系啊，同埋你一定系话，即系好似， 哎呀，好辛苦，痛苦咁样。 啲女人啊，唔好嗰啲咧， 唔好。 所以咧，你一定咧系要 讲一个系无关于呢啲咁样嘅性交嗰啲嘢嘅暗号咧，咁、就会嗌停 咯。但通常好多时都玩到好 high 唔识收 嘅。但系咁我又嗱，咁阿圣奴你讲得啱啊，玩到好 high 唔识收，俾你最接受嘅 SM 系咩？即系可能假设你玩过未啊？ 我未玩过。 咁你谂啊，你幻想下边一种 SM 你最接受？唔好淨係话日代人嗰个啊。 我通常都係玩啲女㗎咗。 知啊好真好真。咁如果俾人虐待呢，你諗下你俾人虐待点样先至可以。 会唔会譬如俾个环喺度勾住你个乳头 啊， 即係唔係插穿你乳头嘅，即係捻住你乳头乳头夹啊嗰啲、或者夹勾毛啊。 我想讲呢，我话啱啱玩，我今个礼拜啱啱玩咗一样嘢。掹佢屎忽窿嗰啲毛啊。 哇你好仆街啊你真係。 跟住佢话你做咩啊我冇嘢啊你掹我啲毛都算你仲要掹到嗰度。 哇你真係玩到冇嘢好玩啊你真 係。咁你諗下阿刘生。乜嘢你 SM 你係最接受得到。 啦係啦係啦。 掹毛囉我未试过去脫毛囉。 嗱咁我讲我想我激过你接受程度高过你。 因为痛嗰啲我就唔。唔系咁啱 嘅。哎哟嗱，如果俾我玩咧，我谂我只会接受可能譬如你绑啊，嗰啲都得，但系你唔好太过变态啦。同埋滴蜡，因为滴蜡譬如你滴落去咧，你系哎呀热一热咁样 嘅。但其实咧唔惊嘅，因为佢哋用 S M 用嗰啲系叫低温蜡嘅， 即系热唔系太热，即系 唔会太热噶，吓唔会好似普通嗰啲即系热到你真系会灼伤皮肤嘅，佢系低温蜡嚟噶，所以咧如果你玩 S M 嗰啲就可以放。 哇！即系我中啊，即系我有呢个潜能啊， 你有呢个潜能， 可以试。 系啦，可以试下呢、這个， 但要揾啱对手咯。 系啊，因为个问题咧，你试 SM， 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大家双方嘅期望嚟噶嘛。你被 SM 嗰、那个，你又想 SM 你嗰个劲啲，系咪先？你做 SM 人嗰、那个，你又想自己劲啲， 系想觉得自己 I'm the world 嗰个嗰啲啦， 系啊 ，King of the world。 咁但系阿圣女咧，你觉得你自己接受度去到边啊？ 其实呢 嗱，上次你绑佢啫。 嗱，有个人咧，就喺个 forum 度成日咧喺度咧讲话，圣女，我想同你咩玩场啊， 灌场， 嗰个叫灌场，嗰个我渐识读啊，即系嗰个 碗红个碗啊嘛，嗰个系嘛， 系啊，碗场， 碗场咁，跟住碗场咧示范下啦，咁其实咧。真係我都话碗肠我系试过㗎喎、但係就唔系呢啲 SM 嘅碗肠囉系即系你自然疗法嗰啲呢咪又去洗肠嘅跟住你喺度瞓喺度跟住插条喉落你个屎忽嗰度然后跟住佢就即系灌啲水落去跟住呢你就。 有啲水出返嚟。 係啦你就自然会射返嘢出嚟咁重复几次咁样呢嗰啲都系碗肠啫我都试过㗎喇喎。 咁但系你最接受系咩 最 即系你好似我咁嗱，可能我未玩过，但我俾我玩，我玩滴蜡咁啦。咁你俾你玩，你玩咩？ 即系碗肠肛交嗰啲试过啦。我谂我最试嗰啲滴蜡啊，滴蜡都系低温蜡啫，唔惊喎。但系即系好老实讲，呢啲都玩得啦。但系你话嗰啲有啲系会刺穿皮肤嗰啲咧，我就真系唔敢玩啦。 伤害性嗰啲，我就系成日觉得。 真嗰啲啦，即系我哋想嗱，针灸我都试过嘅， 针灸我都试过， 针灸我都试过嘅，同埋咧啊，针灸即系嗰个意思咧，有一次就去针灸啦，咁有个男性喺度，我又喺度咁样，跟住咧就喺度督完个男人喺度督我，跟住咧我咧系一声唔出嘅，然后跟住个男人都话：，哇，小姐你都好犀利，点解你唔喐噶，或者唔嗌？跟住我咧就同佢讲，我系可以好变态，我话。啊又痛啦，唔啊又痛啊，悭翻啲力仲好啦。所以我系呢啲人嚟啊，所以我都唔知道我系即系被 S M 嗰个定还是系即系 可能你承受度比较高。 系啦系啦系啦，唔出奇嘅、真系。 就 O K 啫，但你头先讲碗肠啲直情系标屎嘅。 标屎有咩问题啫？ 即系你嗰啲你都 我 觉 得可能、 OK、 对唔住，我觉得可能会好爽。你屙完毒屎出嚟都爽。 唔系啊，清肠胃啊呢啲。 咁。系有咩问题？ 系一个清肠胃嚟嘅， 咁系啊，刘生 唔好喺屋企玩，唔好喺屋企玩。 我觉得你听晒我哋想玩或者即系有， 但系就 话 俾你知，碗肠系喺某啲自然疗法嘅地方咧，系可以买一个嘢系喺屋企自己做都得噶。 哦，呢啲题外啊，我唔得，我要问下卢生，佢仲未讲佢可以接受到去到边啊？ 我痛我都话痛唔得噶，通常都系 痛唔得，即系总之系都系。 唔出啊嗰啲咁样啦，系嘛？ 即 系 谷住谷住嗰啲啊， 精上脑嗰啲谷谷鸠咁样谷到纸张式咁，跟住又唔出嗰只牛。 跟住我都系服侍翻条女嗰度玩翻条女。 哦，即系其实可能佢系一系施虐，即系点讲？即系 捉住佢只脚咁样，唔俾佢喐，跟住就系咁搞佢咁样样，但系又唔插落去咁样嗰啲咧。 要变态嘅嗰啲咁样都唔系玩 SM 嘅嘢嚟嘅咩？ 系咯，争啲 系啦，人哋嗰啲系好劲噶嘛，真系 攞皮鞭啊！ 系咯，攞皮鞭啊！ 嗰啲好恐怖噶噃。 咁诶，你要两边都接受先。 嗱，但系嗱，又讲翻啦，你有冇做按摩啊？ 有 系咯，有时你按到穴位咪好痛嘅，啲按到啲筋咧好酸，但你又觉得好好过瘾嘅， 你知唔知？ 但系痛 嘅，你知我好中意咧，同人哋同啲女按摩咧，按摩到啊好舒服啊，咁样喺度嗌咧，隔篱嗰啲位咧，即系可能唔系望住我哋喺度做紧咩嗰啲，我两个都做紧咩嗌到咧， 系你帮人按摩啊？ 我帮人按摩 系啊，但系其实系嘅，你即系去到呢啲咁嘅 situation， 诶、即系呢啲咁样。按落去痛并快乐着咧，其实我觉得啲人 S M 系因为呢啲咁样嘅嘢咯，而唔系话真系话，哇我要出刀锯你，哇好痛嗰只，唔系咯。 同埋我觉得有阵时可能 S M 咁样计啦，佢其实可能我哋将所有嘢咧放咗响边度咧，放咗响佢施虐嗰一度，同埋嗰个伤害度嗰度。 嗯、 但系其实可能咧，S M 系有即系有一啲另外，佢可能更加呵护度啊。其实嗰啲人系将嗰啲嘢咧放咗呵护度嗰度，即系。特别可能，譬如可能边缘你一边，跟住之后呵翻你嗰下，可能其实佢系摆喺嗰度噶，而我哋系感受唔到，因为我哋暂时都仲满足到嘛。 我有样想问，即系啱啱你头先讲到嘢啦，咁俾人知中意俾人知嗰种感觉算唔算系？ 都系 SM 噶，系啊，都系 SM 嗰啲嘢， 即系明知自己唔受得知嘅，但 系 好中意叫人哋知人捉住你。 即系你觉得按摩咧，明知你按嗰度痛啊，但系又想按落去，按完佢好痛好爽，好痛好爽咁样，都系 SM 一种嘢嚟噶。 咁我 enjoy 呢样嘢， 即系舒畅啊， 系啊，好舒畅噶，真系。 咁我 enjoy 呢样嘢，即系搵紧捉住我啲手脚啊，但系系咁狂挤我咁样咧。 吓，即系要绑住啦，咁啫。 系咯，跟住就会好似咩压力都哇冇晒。 即摆咗你落一个铁罐度，跟住放翻你出嚟嗰只 feel 喎。 即系唔系好似李安话斋，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个断背山，每个人心目中其实都有个 S M 嘅因子咧。 系可能系啊， 但系都即系都几过瘾其实。 但系我就会觉得咧 ，S M 咧除咗即系呢啲实际实作嘢之外咧、嗯，我觉得其实某程度上咧 ，S M 啲衫系几吸引噶。 系啊系啊，吓、 即系有啲咧窝晒钉咧，然后跟住咧即系着到好紧身，跟住咧但系又露个奶出嚟嗰啲咧， 系啊系啊， 我觉得其实某程度上都即系佢整一啲嘢都几精致几靓， 同埋我好中意佢咧系托得好啲，系比胸围更加好 啊，因为咧呢一个嘅。終極嘅示範咧，就係阿麥當娜。麥當娜嗰陣時咪出過，即係好耐之前噶啦，出過本寫真集叫咩 Sex 啊，咁咧就影曬佢，即係有性交咁樣嗰啲相咧。咁其中有啲相咧就係影阿麥當娜係著呢啲衫咁樣咧 ，SM 啊，俾人蒙眼啊咁樣咧。哇！即係佢嗰種咧係真係美感咯。 嗯， 我會覺得係靚靚嘅 SM 咯。 同埋有陣時 SM 其實係挑戰自己嗰個極限嘅，有陣時啲人係有咁嘅心態嘅。 系啊， 即系挑战到哦，可能今次我系点点点，下次我就可能更过哦。原来自己嘅身体接受得到嘅，咁就会更加得到个快感 咯。但系就唔可以过分，真系要有嗰个安全剂咯。如果唔系，就会出事噶啦。 所以咪话，如果真系要玩，你要遇到啲人系你信任噶咯。即系嗰个人唔信任嘅话咧，你唔好玩迪立啦，好冇？我一定系咁讲我俾你听，迪立我迪你得咁。 咁你会唔会尝试啦吓？即系有时我又会觉得咧，你要有施同埋受噶嘛。 嗯， 你会唔会其实即系好似你话斋搞你嗰个伴侣嗰个 pat pat 毛咧？有即系你会唔会系有一个施虐嗰个因子咧？我真系有啲怀疑。 我觉得我有嘅，应该系冇诶，应该有嘅。 因为其实嗱，我真系好老实讲，我即系男伴我唔会去搞佢 pat pat 毛，我唔会搣佢。 其实系摸佢个 pat pat 嘅时候，咦？有毛喎、啊，咁咪掹埋咯，顺便啫。 但系我觉得佢会痛咯，即系譬如好似 咁好正常。 我咁样我唔会忍受到啲人咧，点样可以响一个港铁嗰度接暗疮嗰啲咧？哇，呢啲系 S M 嘅一种啊！话俾你知， 对个毛孔 S M 啊， 系啊，即系 门一声，哇大佬挤到血肉横飞，劈咁样一劈嘢出嚟，哇可能会伤及周边其他无辜， 会唔知射到几远嘅。其实 系咯，即系我其实觉得呢个咧都系一个 S M 嚟嘅，大佬。 啊，我唔知啊，总之我就谂起，其实你摸下摸下佢咧，咁你就会谂起有啲咩玩嘅啦嘛。咁呢啲我呢啲控制唔到，我都唔想。 即系咧，话说日本有一套戏咧叫《禁室培育》啊， 我有睇过一集。 讲到，但系我有讲 S M 嘅咩？ 唔系，其实唔系，即系其实咧 S M 嘅定义咧就系好广泛，除咗即系其实B D S M B 其实 bondage 咁解，即系束缚你啦。其实响如果响一个固定嘅地方，总之系封住你走唔到咧，嗰样嘢都系一个 S M 嚟嘅。所以禁室培育咧，其实佢系咪？摆个女仔喺度， 捉咗个女仔，跟住就困住佢。 系啦，如果大家冇睇嗰套戏，就系捉咗女仔困住佢。咁咧，个女仔好似唔知好运动健将咁样嘅。咁个女仔想逃脱啦，定点样啦？但系咧到后屘咧，个女仔系好甘心情愿俾咗只猪佢 嘅，系爱上佢嘅， 系爱上佢， 开住我度望佢都唔走噶。 吓，跟因为呢啲就真系变咗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噶啦。啊，嗰啲系咩咧？就系 我即刻好多问号在你睇到。 话说咧，即系响点解会咁咧？就系、是、咧有一个银行劫匪咁啊劫咗啲人咁样，然后咧就啲人咧后屘咧搞搞下咧，可能个劫匪讲自己身世坎坷啊乜乜乜咧，咁咧啲人咧会变翻同情咗嗰个绑匪咧，而去帮个绑匪去做一啲嘢啊，或者帮助佢施药啊咁样。其实呢一个系真系因为响斯德哥尔摩有一单咁嘅嘢发生，所以呢一种嘢个人质无端端由一个好against 嗰个施药者个心态，而到后尾变咗 support 嗰个人咧，呢啲就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咯。咁我觉得咁失陪嗰个女仔咧，后尾到佢俾佢破咗处之后啦，又同佢出去第二度玩啦，同埋跟住仲后尾佢好似佢老婆咁样嘅，出去买餸啦，记唔记得？咁我觉得呢啲 case 咧，就根本个女仔就已经系俾佢驯服咗啊， 系 啊，咁样咯。 但呢套戏唔够激，我想讲其实都有一套好出名，叫《花与蛇》。 咩嚟啊？ 系真系全部大部分差唔多八成都系 S M 嘅， 便利 S M 嚟，哇哇！ 咁佢 佢系拍出嚟， 拍出依家其实佢之前系一本好出名嘅小说嚟嘅，咁后屘其实就拍咗好多个版本，咁最近咧就系、是、拍咗两集，最新嘅就系阿杉本彩做女主角嘅，咁入边讲咗好多系点样去玩 SM， 点样绑一个人，跟住又点样俾啲利尿剂佢，咁跟住等佢饮咗，跟住就可以好容易咁样搞到去潮吹。其实我啲唔知系咪潮吹嚟噶，咁跟住又话又讲一个男人鍾意睇一个女人点样去搞自己啊，但系阿伯嚟㗎喎。咁样跟住佢就跟住后咪佢搞到佢老公呢都想睇佢老婆点样俾人搞㗎喎。係啊， 即係做第三者啊。 其实呢啲咪好似台湾嗰啲色情小说咁呢，咩看女友被轮奸啊，因为有个 series 今日叫咩胡作非啊，嗰、那个作者叫做唔知咩凌辱女友嘅。咁呢每次呢佢个女友呢都会点呢，就一系同啲房东搞啊，一系呢就俾一班朋友围啊，如果唔系呢就俾嗰啲街嗰啲死仔搞啊。总之咧，嗰条友咧就好变态嘅，镬镬咧都系响一旁嗰度咧，就一系就扮昏迷，一系就扮昏迷，一系扮醉酒咧。总之个女友咧就原本咧就好抗拒嘅，然后咧跟住咧就俾人整到呵呵叫，跟住话哎哟我要多啲，系啊，要多啲啊，好老公，即系如果台湾一成日都系咁噶嘛，话啲人好老公，好乜乜啦，干我爸干我爸啲啦，咁呢一个咁样嘅男主角咧，成日都系将我女朋友咁样去俾人哋搞飞嘅，所以佢就胡作非胡作非为咁。即系我谂起好似呢啲你头先讲套戏就可能系呢啲 case 咯，可能从中去窥探人嗰、那个女仔，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欲取砧板上噶嘛，俾嗰啲男人去夹硬去插啊嗰样嘢咧，都系可能系得到 SM 满足嘅其中一种。 嗯， 系啊，都唔出奇啊，真系。 好，咁我哋今 part 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 part 又讲翻我哋要讲嘅嘢啦。 系啦，好啦， 好啦。 全城熱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热啦！ 今晚约咗阿 Larry 同 Adam 食饭，唔知喺边度食好呢？ 大镬啦 ！Jumpy 同埋 Larry 今个礼拜六嚟食饭，屋企得个微波炉，究竟整啲咩餸好啊 ？Jumpy 同 Adam 唔使担心，我哋留意 Mobile Radio 嘅节目《我爱厨房》，咁就解决晒你哋所有嘅问题啦！ 好嘢！ 好啦，又嚟第三 part 啦。 系啦，我哋第三 part 咧就秉承上个礼拜嘅嘢啦，我哋就会继续介绍呢个 Asia Adult Expo 嘅内容嘅。咁啊，嗱，要讲翻啦，我哋而家咧就喺个 forum 嗰度咧上集啦，我哋就问咗啲一啲问题啦，然后跟住就会送飞嘅。咁要讲翻啲飞咧，其实咧可以喺12月5至7号任何一日用都冇问题嘅。 嗯， 即系。我俾啲飛你，其實你可以到時去到咧，你自打去到咧，咁你可以換到飛噶啦。嗰啲優惠券又係，如果免費飛都係，咁所以大家咧就唔使擔心嘅。咁同埋咧，響裏邊咧有啲咩玩咧？嗱，除咗我哋會一陣介紹啲項目之外咧，仲會基本上每一個 booth 咧都係免費嘅，除非你有啲特別嘢搞，譬如好似我哋上集嗰個畢加索咁樣，你係想揾佢去揾個。啫啫同你画画嘅，咁我啲可能就要另外收费啦。但如果你去参观咧，嗰样嘢系唔收费嘅，兼且佢会有档摊买一啲最新最正嘅淫具啦。我哋上次都有讲啦。咁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睇到一啲咧最新嘅，好似我哋嗰个 forum 咧，近排有人 post 咗一件嘢都几过瘾。 系啊，嗰件有你识弹上弹翻落翻翻落嘅话，我好中意嗰个啫。其实 系有个bomb，然后跟住咧可以插啲唔同嘅嘢落去。然后跟住咧，即系嗰个女仔又玩得几过瘾，见到佢，即系你谂下，我里边有碌嘢，跟住喺个波上边，跟住就你可以揾个遥控教大细力啊，咁我觉得都几过抵死嘅，真系。 可能我哋今次去完咧，有啲重心嘅介绍翻俾啲听众听， 系啊，真系唔出奇啊。 同埋我想讲咧，呢个咩港澳 Asia Adult Expo 咧，因为我睇翻个网址咧。除咗澳门咧，香港11月30号都有一个喺遮打道有个展览 嘅。系啊，其实每年响呢个遮打花园都会有呢一个展览噶啦，只不过即系之前就冇乜人提起。咁佢其实今年就响澳门会搞呢个 Asia Adult Expo， 同埋喺香港就同翻个圣学会嗰边咁一齐同气连枝咁样去搞，咁就可以吸引多啲人注意。 即系大家可以喺香港睇完个前奏，跟住再去澳门睇啲盗肉嘅嘢。 是啦，冇错啦。咁 今日我哋又介绍咩呢？ 今日介绍里面其中一个项目呢，就叫做呢个日本呢一个 SM 嘅殿堂级大师，叫做锦博贵公子。 点解我嗱呢、這个就係点解头先呢我问圣女呢咩叫 DBSM， 佢唔答我原因就係因为。 DBSM。 就是佢要留返呢一刻讲。 係啦。咁成日 BDSM 呢我呢就想呢一个呢就是、今集嘅题目嚟嘅。我就想听众啦，如果你听住嘅话呢，你想攞到免费飞嘛。咁你就依照返我哋喺 forum 里面讲个办法啦。就你先将个答案 send 去我哋个 email 嗰度。然后呢你呢就再喺 forum 嗰度讲话哦，我答咗啦，咁样咁，我哋咧就会跟翻个先后次序啦，同埋你嗰个答案啱唔啱咧，就去送飞嘅。咁到时咧就会再通知你噶啦。点样攞飞？咁今次嗰个问题咧就系、是、BDSM 究竟 stand for 啲乜嘢嘢咧？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咁大家要抢住答咯。咁但系我跟住继续讲啦。咁锦博贵公子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咧响呢、这、一个香港同埋台湾咧，其实呢一、这个 SM 嘅文化咧，其实虽然系一少少撮人，但系都仍然有噶。咁台湾咧最有名嗰、那个社群啦，就叫做咩皮绳鱼肉帮。咁咧佢哋咧就曾经咧系响，如果呢个系同一个人咧，应该都系。咁咧就响2006年咧系邀请过呢一个锦博贵公子咧去台湾嗰度曾经系表演过噶。咁至于锦博贵公子应该个名咧，如果都系同一个嘅话，即系呢个朵系冇错嘅话咧，佢个名字就叫咩 Mira 狂美嘅。咁呢个人咧，究竟系有咩 background 咧？佢就系一啲 响曾经都有做过一啲音乐嘅事业啦，咁有组 band 嘅，咁但系佢点解会摇身一变咧，变咗呢个锦博贵公子咧就唔知啦。咁但系咧，我就觉得佢应该响澳门咧，可能会表现到佢S.M. 嗰边最狂嘢嘅嘢啦，因为其实佢真系都几活跃嘅，佢而家响东京好多嘅场地咧，佢都会有做 S.M. 嘅表演， 系咪即时绑人？ 系啊，即时示范。 咁当然啦，唔会无啦啦绑我上去啦，大镬、真系。 同埋佢哋其实系佢系有一个特别嘅训练嘅，同埋可能你大家见到咧，你可能见到哇，可能哇，原来咁样都得噶？点解人哋做到呢个殿堂级嘅人马咧？就系、是、你去睇下人哋。点样绑？但系人哋又系安全嘅，同埋人哋系即系可能都系头先之前我都讲过啦，大家即系一步步嚟啊，即系今次只手指可以绑到佢条腰，下次又唔知点样绑。 因为其实 S M 正我哋头先讲有好多犯数，都有灌肠又系，肛交可能都系，可能着嗰啲皮衣又系，咁但系即系佢就紧绑嘅，即系佢系玩绳嘅。咁可能佢绳嗰度咧，点样可以绑到咁啱刺激到你嗰个穴位啊，或者嗰个敏感点啊？可能点样绑到好似喺你嘅乳房嗰度咁样扫下扫下，咁但系令到你 high 咁，但系又可以有一啲特别嘅绑法咧，真系唔知嘅。即系 可能你去到可能反而偷到师 嘅话。不过好老实讲啦，如果系紧绑嘅公子咧，唔做呢一样嘢咧，我好肯定咧，佢咧而家十月嚟香港咧，可以绑。大闸蟹帮 手，我觉得唔得、因为蟹有好多只脚，可能佢计错数会。 但系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你逢亲做亲嗰啲日本啲 S M 咧，都系用红色嘅绳噶。 做咩啊？ 绑人嗰啲绳系红色噶，即系可能其实咧，红色嘅绳绑落去白色嘅皮肤咧，有呢个奇诡嘅效果都唔顶嘅。 我觉得要睇翻肤色。我要睇翻肤色，唔够白， 黑人唔可以绑黑绳， 染胡色嗰啲， 黑人要用翻啲白色嘅绳吓，反而 我都有啲试过效果，但系同埋有阵时点样绑咧，绑到个胸系啱啱喺嗰个位啊，咁圆润啊，咁样嗰啲咧，其实大家 因为咧，其实有好多日本嗰啲绑绳咧，我都有睇过某啲嗰啲写真咧，佢哋咧就比较古典一派咧，就系绑嗰啲着和服嘅。吓即系和服，然后跟住咧，点样绑到佢露一个鱼出嚟啊？咁样咧，就呢啲就系日本里边嗰啲咩江户时代咧、因为江户时代系最文明发达噶嘛，啲人咧系玩到冇嘢玩啊，于是就玩呢啲嘢咯。咁、其实即系再讲翻咧 ，S M 嗰啲嘢都系欧洲嗰边咧都有，即系都系喺呢啲咁好文明嘅时代去玩。咁话说，其实当年咪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个童生操嘅咩血腥童话啊，咩残酷物语啊，血腥嘅格林物语咁样啦。其实里面讲咧有一个咧叫 Buddy Mary 嘅格林童话， 系啦。 哦， 咁有个 Buddy Mary，Buddy Mary 咧，其实佢系点样做咧？佢咧就咧揾一啲年轻嘅少女啦，十五、十六岁啦，然后咧跟住咧就咧将佢全身佢放晒，跟住咧佢咧就浸浴喺呢啲少女嘅血里边咧，就会得到青春同埋美意。 嗰个巫婆啊！ 巫婆， 我唔知讲咩，好恐怖我只知道。 唔系，系，但系咧，其实咧呢啲咧就系一啲故事啦吓。咁但系其实响嗰一段咁样嘅欧洲嘅呢一个时期咧，其实好多嗰啲贵族咧都会玩 S M 嘅。咁有好多人讲就系话，其实佢讲嗰种点样放血啊，点样去浸浴咧，其实咧都系啲人夸张咗。佢只不过咧系。搵啲女仔喺 SM 去性取悦啫咁样，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咧，可能而家现代人就话啲人嘅人心唔满足啦，唔满足于一对一嘅性关系啦，咁所以做呢啲嘢。咁但系以前其实即系只要一个社会咧有发达嘅时候咧， 就 会 有呢啲 嘢 产生， 系咯， 饱暖思淫欲啊呢啲叫 系啊，饱暖思 唔系 应该 系 话 我 哋唔舒服， 佢咪有创意啊嘛要。 系咯， 有创意嘅时候就会兴奋啲咁样。 同埋呢啲都系艺术嚟噶嘛，绑得靓。 系啊，绑得靓啊，或者系点样整得靓啊， 包 礼 物，包礼物咁样一样噶嘛。 所以其实大家咧就唔好 expect 阿贵公子咧会喺个台嗰度屌埋佢就唔会嘅。但佢就会示范俾你睇，即系点样可以喺艺术性嗰度唯美咁样绑到个女人大闸蟹咁样嘅咧， 又绑得靓个噃。 吓，同埋其实我哋都睇过有一啲阿贵公子嗰啲相咧，都几激。 噶。 系啊， 佢咧会有啲即系好似我哋话斋，好似穴位按摩咁样，但系将啲针咧穿过咁样，都几 嗰啲针灸针啊，大佬， 针灸针咁样穿过。 咩话吉鱼头啊？ 但系嗰度系唔红噶，即系可能少少分别，佢唔系话流血啊、红啊嗰啲，佢又唔会噶。 嗱，所以我哋就延伸咧，嗰啲咧咪话菲律宾咩耶稣基督复活嗰啲人，咪将自己钉十字架嘅、可能其实嗰啲都系 S M 嘅组嚟啊， 唔好再讲啦。我哋今集系咁多啦，好惊啊！我你吓亲我， 系啦， 你讲到咁恐怖， 唔惊唔惊， 讲到嗰啲唔恐怖噶，你讲到太恐怖啦。 咁啊，大家嗱，记住啦吓，攞免费飞啦，即系你如果真系有心，我觉得呢个系真系盛事嚟嘅，事关你。喂，第一年响澳门搞咁样，即系同埋你跟住落去咧，会不断继续搞嘅。咁如果你参加咗呢一个咁样嘅Asia Expo 嘅时候咧，你就会入咗一个叫 AAE 会。咁咧以后有啲咩呢啲关于性嘅展览啊，或者性嘅好料啊，或者 discount 嗰样嘢咧，佢哋都会寄俾你嘅。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参加呢一个性会咯。如果你 近 系咯， 人哋又大规模。 好啦，各位呢、這个系号外一则。咁呢话说呢，我哋上次几集嗰度讲过呢个淫亵同埋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展开公众咨询啦。咁基本上呢，嗱我又讲啲 insider 嘅嘢俾大家知啦，里面呢就搞到一锅粥嘅。咁呢成日呢又搵嗰啲咩 focus group 去咨询，但係呢咨询嗰啲人呢就呢唔系嗰啲呢保守到爆嗰啲团体呢，就系、是、明光社嗰啲附属。於是呢，如果呢我哋未来嘅淫审嘅嘢呢落咗呢咩团体里面呢，就屎得人多啦。咁所以呢就话说呢，而家呢呢一个广资讯科技同埋广播事务委员会，唉，真系长到呕企呀咁样。咁呢佢咧就会响11月20号星期四下午2:30咧响立法会会议厅举行会议，咁样咧就俾啲议员咧去讲呢一样嘢嘅。咁咧如果你哋想去参加啦，或者有意见书去提交俾立法局咧，其实你可以响11月13日之前咧去交翻俾呢一个电邮啦。咁、那个电邮咧就叫做 hysiu@legco.gov.hk 或者传真号码系21857845去提交呢个意见书嘅。咁咧你嘅意见书咧就会响呢一个立法会嗰度咧就会俾提出嚟噶啦。咁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咧，你就可以同呢一个萧海燕女士联络啦，电话就系25253636嘅。咁我只系想讲翻啦，嗱，我哋未来啦吓、即系究竟可唔可以讲到啲嘢咁咸啊？要几咸有几咸咧，就操纵喺大家嘅身上边啦。咁嗱，我唔系玩煽动，亦都唔系玩发动啦吓、我只系觉得大家如果想继续有多啲言论自由啊，有多啲空间啊，或者想继续听我哋节目，而唔好喺度会有任何嘅一啲唔好嘅嘢发生嘅时候，大家俾多啲意见啦、 或者俾人规限得咁多嘅时候，即系大家其实规限系要有，但系你话如果净系俾晒明光社嗰批即系古老思想嗰代嘅话，咁我哋嘅生存空间就真系好细咯。 系啦，不过好笑地咧，明光社咧近排因为佢收唔到呢一个援助啦，咁于是咧佢咧好似唔知咩拖欠员工薪金高达100万咁样。 哇！ 系啊，咁因为呢个金融海啸咧，佢哋都收唔到捐款， 因为佢卖咗雷曼咯， 所以我都唔知系好笑。笑定唔好笑啦，但系即系 anyway 啦吓，即系啲淫亵及不雅物品，摆上台，咁究竟即系哇，大佬连 National Geographic 都要入胶袋嘅，你老尾真系，即系觉得呢个号外咧，虽然嗱，好老实讲嗱，剩女读书唔多，或者讲嘢都咳咳唔流利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大家要对于呢个淫亵同埋不雅物品管制条咧，系真系要花时间去 study 下，即系去 俾啲意见啊，或者可以又话俾啲意见咯，即系好明显就系话，如果你真系 摆晒喺嗰边嘅话咧，咁就吓、啊，我哋真系 say goodbye 噶啦。 即系咪我班人就可以代表到我哋咁多听众或者咁多香港人嘅意见咧、嗯？或者唔系话追唔追得上呢个时代步伐嘅发展咧？ 系啦。 咁如果大家唔出声，就有得我班人 咁就倒退噶啦。 中意点就点噶啦。 系 啊, 啊，即系好似以前嗰啲咩动物虐待条例咁样，即系、啊、即系我都有出声啊！即系我话哇，大佬你而家嗰啲咁样吓。啊总统戏院嗰条咁嘅死人街后边咁多嗰啲动物，我有讲 U pat pat 嗰啲啦，咁但系都系即系哇，大佬你嗰啲展示龙咁鬼细，你哋都 approve 嘅，有冇搞错啊？咁样，但系即系因为唔多人提意见，于是啲嘢就唔系太落实。咁我觉得，喂，而家大佬你呢啲条例管边个？咪管我哋咯，管网台啊，管网页啊，管乜嘢咧？可能以后真系哇，我喺个 forum 度打飞机又唔讲得，高潮又唔讲得，潮吹又唔得， 吹爆又唔得， 吹爆又唔得，咁点算啊？大家边度有快乐啫？系咪先吓？ 冇幻想性高潮 啊！咁所以呢个号外咧，咁你要大家诶。真系好认真咁听我哋讲，同埋好认真咁提交意见过去啦。 系啦，唔该晒，拜拜。拜拜。